扔掉了疲惫忧愁沮丧伤心的感觉，缓缓地骑上车子驶出家门，把自己放入一个轻松的世界里面，再缓缓睁开朦胧的双眼，商场里两个人在一屋远处，只因为被地方弄脏了衣服，诅咒声音再此起彼伏，我赶紧逃逸似的慌忙跑出，忘掉了昨夜太多的英语算术，走进了文学我的热土，从荷马史诗到鲁迅传记啊，这个下午我好舒服。 上元宵灯节，春节初一到十五，早九点至晚十点，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，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即将开始。 电影里 家的海，更想去看海，穿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哭起来，我笑起来，都为了爱，爱，爱。有一天翻开字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，爱，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哦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2006年方大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《爱爱爱》，而接下来是1995年黄莺莺重回 EMI 百代公司推出的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张专辑呢，在当时呢3周之内就销售出了几十万张的好销量。来听听这首《春光》，由吴玉康作词，郭子作曲。 春光洒在你稚稚的脸庞，落在那肌肤的胸膛，叫你的心慢慢躺。像细雨般的飘飘荡荡，你成浓浓的渴望。你手中只愿意这窗，向你望，窗外的人儿啊，你也只能暗暗笑他一傻。窗内的人儿啊，我懂你的心不堪伤，所以关上心只开窗，有默默细落的春光。 心正开窗，眼望我西落地春港，将你的心慢慢躺。你始终只愿倚着窗，窗外只见春小高唱独秋过冬，等着春光，等默默西落的春光，将你的心慢慢淌。你始终只愿倚着窗，窗外只见 是来自黄莺莺的春光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8年林俊杰的一首歌，叫做不潮不花钱。由于这首歌当中呢多次出现李玟的英文名字 Coco 的谐音，所以在我是歌手当中 Coco 李玟也翻唱了这首歌。 左左左左边左就右左手伸过就不用想

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的依恋，这首歌呢是翻唱改编自法语的著名的歌曲我的名字叫依恋。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89年齐秦的纪念日专辑当中一首非常简单隽永的歌，而齐秦的声音在这一首歌当中呢显得特别的纯净动听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遥远的天空底下。 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，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，和着淡淡的泪水，我悄悄的思念。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，只为离开，离开你，离开自己，离开自己。 这是来自齐秦1989年纪念日专辑当中的在遥远的天空底下。而接下来是1999年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忽然之间。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，这首歌是一首纯粹的情歌，但其实远不止如此，它背后还有更大的故事。这首歌是当年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所特别创作的。歌曲当中描述的情感呢，是大灾难来临时，尤其是被困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压迫、恐惧还有无助，另外也有生者对逝去的亲人和爱人的怀念和追寻。现在再来听这首歌曲，相信你内心的感受会很不一样。 忽然之间，天昏地暗，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，我想起了你。

这是非常熟悉的歌曲了，来自中国台湾的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来自中国内地的歌手胡夏带来的《那些年》。好，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 SHE 送给歌迷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魔力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， 听好。 遥远的角落，握着一颗蓝蓝的星球，缓缓地转动。